初三政治老师王华表示， 新中考的要求学生的这种核心价值观还有这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部分内容加进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把时事的内容随时以视频的形式或者是例子的形式，然后让学生知道，而且结合他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了解国情啊，对我们制度的认同等等。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理事长卢勇19号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介绍，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 90% 以上。根据2017年发布的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规划，到2020年，我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将达到 95% 以上，实现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计划提出将以区县为单位，逐一核实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数据，通过特殊教育学校就读、普通学校就读、儿童福利机构（含未成年人救护保护机构）、特教班就读、送教上门等多种方式，落实一人一案，做好教育安置。教育部日前公布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及国家分数线。招生调剂将从3月23号开始，以 A 类考生为例，今年学术学位类理学的分数线是280分，经济学330分，专业学位类金融、税务、保险等专业分数线是330分，卫生管理、公共管理等专业是165分。3月23号到4月30号，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开通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考生可以上网申请调剂。洪志中学224名高三学生昨天度过成人礼，一封封家书成为他们成长为成人的起点，每位孩子都收到了家书，个别孤儿的信是他们最亲近的老师写的。学校通过这种方式希望让孩子了解成长的意义，帮他们缓解备考的压力，让他们认识到担当和责任。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3名18到35岁青年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近90%受访青年坦言自己的就业观念与父母存在差异，40%以上的受访青年因此不愿与父母过多的交流工作情况。在找工作问题上和父母出现分歧时，60%的受访青年认为两代人应多沟通，了解彼此的看法。57%以上的受访青年建议年轻人应该多做职业规划，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兴职业的出现，年轻人的就业观正在发生变化。有些人在找工作的时候更追求挑战性，不喜欢稳定与传统的职业，与父母一辈就业观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将进入到学科备考阶段，那今天呢我们将进行有关语文学科的备考。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把跟语文相关的问题可以提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请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新东方的国家伟老师来给大家呢做详细的讲解。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我们进行有关语文学科的备考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新东方20周年功勋教师国家伟老师。您好，郭老师。 好，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国家伟。 国家伟老师呢，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的授课时间呢超过了10000小时，学员数32000人啊，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好，那今天的国家伟老师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进行有关语文学科的备考。再次提醒大家，您的问题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已经有朋友呢把问题提了上来，我们在进行这个讲解的同时，会随时的给大家进行提问。好，那郭老师，首先呢，我们来结合您多年的教研成果哈，提醒一下2018年的这个学生，我们的同学们，2018如果高考语文备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关键的点？ 在这儿呢，国老师想提醒大家两个点。 两个点。 第一个呢，我起个名字叫必考点。 嗯。 大家越到后面啊，实际上呢，要准备的东西自己觉得就越来越多了。 嗯。 但是在我看来呢，考纲是考试的最重要的依据。 考纲，考试大纲， 没错。 可是我们同学一般好像都不看这个。 没错， 嗯、 学校呢会给大家发这个考试说明、嗯，而且还有样题。 嗯， 我常常讲啊，北京从02年开始自主命题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样题只选择了这道题而不是那道题？ 嗯， 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意义在的。那么同时呢，每一年的考纲会有一些在具体说明上的变化， 嗯， 这些细小的变化一定要落实到今年的试卷中去， 嗯， 而考纲其实并不要求大家面面俱到的掌握所有的东西， 嗯， 比如说大家最头疼的文言文语法，你们如果翻开考纲会发现，至少在这两年，考纲要求大家真正扎扎实实落实到的语法点句式只有四个，当然了，我们知道文言文有很多句式， 嗯， 像定语后置。举个例子，隐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这就是定语后置啊。我们今天人说话，红红的苹果，而古代有的时候会说苹果红红的。你看刚才那句，隐无爪牙之力，蚯蚓，你按照正常顺序，蚯蚓没有爪子和牙齿，很锋利。你想想，它没有爪子牙齿怎么锋利呢？仔细一想才发现，是蚯蚓没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 嗯， 这个点。很难，可是你发现考纲没有 啊？ 那我们在备考的时候，这个点我们可以知道。国老师是希望大家有这种素质的，我们要知道， 嗯、 但是不一定着重准备了。那我们考点中主要强调哪个呢？叫宾语前置。 嗯， 很多孩子啊，这些东西慢慢的就晕了、啊，什么定语啊、状语啊，慢慢的这些语法， 嗯、 他就不认真看。那么在考试时、 嗯、 语文不仅考文学， 嗯， 逻辑性更重要。 嗯， 而语法是逻辑的体现。 嗯， 你比方说。英国人讲话就经常把宾语放到前面。 嗯 ，You have to work hard， 你需要工作，怎么工作？努力的工作，这叫状语后置。那么我们中国古代人在说话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情况就把宾语放前面来了。 嗯、 你看，我爱你，爱是动词，动词后面跟个宾语。中国古代人什么时候说话的时候把宾语放到一个句子动词的前面呢？疑问句和否定句。国老师讲得很对，国师果不我欺，国老师果然不我欺，我怎么样，我欺骗我，没有骗我。你看中国古代人在说这个否定句的时候，把这个果不我欺的这个欺字动词放到后面去了，把我呢放到前面去了。像这些比较复杂的语法系统，如果孩子们一点都不掌握，可能写到作文里头全是病句。同时呢，在做文言文阅读的时候，这些点如果没有掌握，文章看不懂。 嗯， 所以我们发现，语文跟英语的区别是，英语很多时候你单词也不懂，但语文大家会有一个问题，哎，老师这字儿我都认识， 嗯， 为什么他们放到一块儿我就不懂在说什么了？ 嗯， 原因就是语法不行。 嗯， 而考纲今年只规定了四个语法，所以呢，我觉得要化简，着重精力把那个最重要的在考纲中特别强调的语法点。 嗯， 拿出来， 那就是必考点。 没错， 那也就是说，刚才您给大家举例举了两个，一个呢是定语后置，这是比较难的一种。 没错， 另外呢是宾语前置，而这个宾语前置呢是在这个我们的考纲里面的，需要大家去着重的去了解去备考，因为这个属于必考点。 没错， 那么定语后置呢，希望你了解，希望你知道，因为你可以延伸嘛，如果你在这个文言文阅读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到，但是它和宾语前置比起来，它不是必考的那个点。 是的，是的。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要重点强调的应该是那个宾语前置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举例说明。 尤其是那些不要背的， 嗯， 大家总觉得语文就是背，尤其那是像我们刚才讲语法这样的点，它跟背诵无关。它跟个人的逻辑能力有关的东西、 嗯、 大家一定要重视。 嗯，那比如说我们仔细的研读了考纲了，也知道哪些是必考的点，把必考的点假如说我100%的都做会了哈，其他我先可以忽略不计的话，这样我能得多少分数？ 是这样，咱们语文满分150分。 嗯，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哈， 嗯， 我觉得必考点都搞定了、 嗯、 然后呢允许你某一些小题还是有错误 啊、 嗯，大家怎么样都能拿到110分以上了。 嗯，这应该是一个 平均的语文考试的一个分值， 还不算低的分数了， 是吧？ 北京原来啊，有几年的这个语文平均分是相当高的。那些年语文很简单，大家觉得语文不用学。可是呢，同学们都知道，这两年的语文成绩直线的平均分在下降。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一定知道考试中多出来很多用我们专业术语叫区分度高的题。好的学生能够拿到满分，一般的同学可能分数就不那么高了，会丢分。所以这两年大家当然更应该重视这些所谓高区分度的题。 那高区分度啊，刚才我们说到是必考点，其实是你必须要掌握的，就算一些很基础的知识了。但是如果要是想要达到更高的分数和其他的同学区别开来的话，其实那些必考以外的那些知识你要是有所涉猎有所了解的， 是这样的。 那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方面我们的备考策略是什么呢？ 我也是一直强调啊，首先呢，我其实有一个有点好像看上去不太讲理的说法，叫做考试之前大家反而像语文学科这样的学科不要太过于所谓回归课本。大家都觉得 您这个确实跟其他老师说的不一样， 没错， 要说回归基础，回归基础啊。 因为我也当过学生，我当时也听了这样的话，然后我真的就回家去回归课本了。我们那个课本啊六大册，我就把这个文言文啊从头至尾看，那个书下注释看到第二册，我母亲在旁边说，哎，你怎么睡着了。确实那个东西是基础，很重要。可是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当我背下来它之后怎么用。所以从这个学术考试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考试分成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实际记住了它。第二个，理解，不仅记住了还懂。但是这两个都不是区分度高的题。我们专业一点讲，第一种实际难度是 0.7， 100个人做70个人做对。理解程度难度呢大概是 0.5， 100个人做50个人做对，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我希望考生在备考前多关注那个 0.3 的难度的题。100个人做30个人做对，我们把这个层级的内容叫做运用。 运用啊， 没错。所以我自己啊也是深恶痛绝这种说法哈。我念书的时候没问题，语文考试考什么呢？考背，谁要能背谁就会。现在考试题型灵活多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考前着重的把那些已经会了的东西拿掉。我们不着重复习它了，因为你已经会了嘛。真正意义上语文，我常常说差不多的孩子150分拿个90几，拿个100都很容易，但是120能不能，130能不能，这个分数达到这个分数的人是比较少的。那么这里头就一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区分度高的题。那么这些题怎么备考呢？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再插一句，您所说的所谓的这个区分度高的题就指的是 0.3 系数运用题是吧？ 没错，难度比较大的。你比如说吧，咱们一会儿要说这个名著阅读。是不是名著阅读我们把它都背下来了，我知道了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叫孙少平，叫孙少安，我还背下了。其实有些孩子根本都没看过了解的，他们看了什么辅导书，上面写着孙少安是一个很成熟的内心很隐忍的这么一个农民形象。然后孙少平呢是一个有闯劲儿的， 向往城市生活的， 没错，有梦想的这么一个人。可是考试的时候真的这样问吗？我们举个例子，考试题这样问，你读了某一篇文章，由此你会想起平凡世界中的哪个人物，请具体谈谈。这是一道十分题。大家想想，如果我就说啊，这让我想起了孙少平啊，我很感动啊。大家发现什么吗？没有具体的东西。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你没货。这个货是指什么？我就引导我的学生，我自己上课也这样，当然我鼓励他们都看啊。但是看完之后能不能记住，那国老师念书的时候，现在你看大家看不到我，但是没关系，我念书的时候念编程，我爱到什么程度，我能背下来。这个时候 背下来 没错，我面试的时候老师就问我，这嘉伟你，我那个时候是考硕士了啊，你多喜欢沈从文。我说老师是这样，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到了湘西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我说我就这么喜欢编程，我可以 把他的作品背下来。 没错，这个叫有货。 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论证哈。 没错，我们的老师怎么看一个学生，因为好多学生都声称 他读过《平凡的世界》 嗯、 当然了，你如果能说出他的大概意思、 嗯、 语文没有得零分的、 嗯、 满分十分他能得到五分，那什么叫运用啊？我说还有五分你拿不到、 嗯、 就是老师发现你没有给我具体的证明这个人物是怎么回事、 嗯、 所以我上课一般呢，我也鼓励学生现在这样做，我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书了，但是你能不能说出一个里面充满了具体内容的具体细节的东西，比如说《平凡世界》的结尾，孙少平他在我有一次判卷子就看到一个学生这样的答案，我一定给他打满分、 嗯、 他说孙少平决定要回到那个农村去之前，那不是回到农村，回 到 这个大牙湾煤矿、 嗯、煤矿， 你看别的孩子都说煤矿、 嗯、 他说那叫大牙湾煤矿啊，他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论一些原材料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影响，我说这孩子看了，然后他由此得出了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结论，他说老师由此我感到孙尚平的伟大不是说他想做一个工人，而是他想做一个有内涵有修养用自己的劳动证明自己男子和魅力的新一代工人。 嗯， 大家听这里面有多少细节，所以很多孩子总说我背了呀，我记过呀，我了解呀，但是别忘了那叫理解，那叫实际、 嗯、 你要运用，你要拿出一些别人没有的选拔性考试。 嗯， 开个玩笑，就像大家看那个好声音一样，我要有点绝活。 嗯， 而这些东西不提前准备是很难发挥出来的。 其实刚才您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在这个阅读名著啊的时候要切中什么样的点，细节很重要哈、啊、其实这个是吸引考官注意的。那好，那么在我们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请郭家伟老师呢给大家做有关语文学科的备考。那么还有哪些要点需要我们在备考当中来掌握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发送过来问题，我们在直播进行当中随时的和郭老师进行交流，来得到一些答案，方便大家在备考当中运用。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精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0-6507766，40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金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0-6007500。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到有关学科备考的指导。今天我们来关注有关语文学科的备考指导，为大家请到的是新东方20周年功勋教师国家伟老师。那么在上一时段呢，国老师呢给大家做了有关语文备考的关键点的一些总结啊，我们在这儿也简单的总结一下。国老师的这个主要观点呢，就是有两个哈，一个呢是要做减法，然后呢去关注那些必考点。我们所说的必考点，就是我们考纲当中要求的，大家一定要掌握。同时呢，回归基础在这个时候可能并不是很现实哈，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那些区分度比较高的题目，通过这个来和其他的同学拉开距离，是吧？好，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很多朋友提出了相关的问题了，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一一的给大家来做一解答啊，别着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2007年研究地铁，他说啊，这是微信名了。高二的学生，请问在高二是否需要学习答题技巧，还是高二需要更加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现在就已经开始考虑到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挺前沿的，所以我们呢先给这位朋友呢回答一下。 好的，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个人还是觉得高二啊夯实基础。 嗯， 因为我现在给大家讲的这种所谓高三的东西啊，高考的东西是个敲门砖式的东西， 嗯， 它不可避免的会，有一点那么功利性，啊，有个成语叫饮鸩止渴， 嗯， 这个鸩是毒药了，郭老师多多少少会给你一点加引号了哈，这些所谓的答题技巧叫毒药，所以高二的话呢，比方说现在咱们有名著阅读， 嗯， 我仍然建议大家在那儿去读， 嗯， 还有很多知识，比方说最基础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深究， 嗯， 你像考试。有一些东西高三啊给大家讲那种快的方法是无效的，要从一开始就慢慢弄， 你得有这个基础。 没错，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北京卷这些年爱考什么现代文的题目啊， 嗯， 你听听这些题目，马樱花、海棠花， 嗯 啊，什么绵绵土， 嗯 啊，什么心灵的篝火， 嗯， 这什么意思啊？作家在表达个人情感的时候，他不像我们中国一般的老百姓啊，我们不懂得文学，所以我会很直白，我说我爱你。 嗯， 人家作家懂得， 嗯， 不能直接说我爱你，要说月亮代表我的心。 嗯， 你看人家莫言，人家要写红高粱，表达中国人抗日的那种激情，红色的高粱，他怎么不叫要抗日？他的文章怎么不叫那个名字呢？啊，他明明就是想表达中国人那种粗犷的，在这个山东地区胶东半岛的那种生命的力量。 嗯， 可是莫言绝对不会写一篇文章叫生命力，人家要找到一个具体的东西。 嗯， 这个东西呢就叫托物言志的物了， 红高粱， 一个东西，红高粱。 嗯， 对，这些东西其实初中的孩子，我有的时候教学啊，我都觉得很奇怪，也是老师没讲懂呢，是孩子不懂呢，好多孩子连比喻和刚才我讲的那个叫象征了， 嗯， 没搞清。 嗯， 啊，国老师的品德像莲花啊，国老师很胖，开玩笑说国老师长得有点胖，像头猪一样啊。这两个句子都用了像， 嗯， 是比喻吗？不都是。比喻是什么？把一个本来就很具体的东西用另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他俩都得具体。孩子的脸像苹果，苹果你能找到，脸你也能找到。 嗯， 那你看刚才那个句子说国老师品德高尚，说国老师的品德像莲花，莲花你能找到，你找得到品德吗？ 嗯， 更高级的东西就是高考需要的，那就是托物言志。中国人习惯于不直接把话说出来， 嗯， 所以这个手法初中孩子都学过。当然你们不会学什么国老师的品德像莲花，你们会学周敦颐的品德像莲花，这不就是大家熟悉的爱莲说吗？ 嗯，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我遗憾的是很多孩子不知道这个。 嗯， 所以一答什么好处，哎呀这个题目有什么好处啊，红高粱，孩子们就会四个字，生动形象，他就不了解。 嗯， 人还有另外一种更高级的说话方法， 嗯， 叫含蓄抒情。 嗯， 那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而考试的时候我举例子，2010年的北京高考卷就叫海棠花，人家季羡林老爷子在外国留学，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想家想故乡，可是人家也不直接说我想故乡，人家说哎呀我这个外国呀，就看不到我故乡的海棠花啊，终于有一天看到了。 嗯， 考试题目出得很精彩， 嗯， 人家直接问这个题目，这个文章中海棠花的好处是什么。 嗯， 那我们的孩子很多人就会答海棠花生动形象， 其实他如果能答出这样的话就好了。海棠花是一个具象的物，用海棠花来象征季羡林先生对故乡的思念，这个手法叫托物言志，也叫借物抒情。它的好处是含蓄地表现出作者对故乡的思念，这就是满分答。 对，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当然我们可以现在教孩子们那种所谓的技巧，但是如果他在学习的时候，在高一高二的时候，他就能慢慢渗透到这种表现方法的多样性，一点一点的留意。课本啊不是不重要，课本是要有一个懂的人去告诉你他的门道是什么，否则的话你以为语文学的课本，很多孩子都以为课本学的东西考试不考，其实你看我刚才讲考吗，周敦颐是不考的，但是周敦颐用的那个方法，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这些年可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考点。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孩子们要学会运用，而这个能力就要在高一高二养成。 对，好，那给高二同学这个答完了这道题，也让所有的高一高二的同学呢有所借鉴，知道此时此刻你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那至于说这个答题技巧哈，可能高三的同学是不是就更要关注一些呢？这里面是不是要有一些答题技巧方面的内容了？ 当然，而且我还要强调的就是不要只学，就像我们上半场说的那个哈，不要只学常规答题技巧，说俗一点呢就是人家都会的，咱就不用太过多的关注了，你也会的。那么主要想一想，一道满分六分的题目，有一半分数是大家一看就知道的，那么还会有那么两三分是大家不容易知道的。我们学技巧主要学这个部分的内容。我还是举个例子哈，有一年北京市海淀区的考试，高三的考试叫看麦熟，然后呢问你这篇文章中啊，这个写到了那个麦子的意象它有什么样的作用。那么我们会说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老师作用题他们都有一个答题框架，你不要觉得孩子们不懂的这个技巧，他们知道的，老师我会结构作用、内容作用、手法作用他都会。可是满分六分，当年平均分很低，为什么？因为孩子们从小就以为一个意象表达的东西一定是人的情感，而且一篇文章在他们看来只能表达一个情感，而且这一个情感一定是对什么什么东西的赞美，这都是太小儿科了。那个小学生就学这个，表达了对祖国的赞美，但没错啊，祖国是应该赞美。可是到高中阶段，除了表达那种大的爱之外，还会有一些生命的东西，主体发生变化了。我发现这道题大家不是没答出来，是少了东西。少了什么呢？那个文章是写这个麦子成熟了，写陕西关中地带，那个地方有一帮啊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女孩，在当地呢叫婆姨啊。这些人呢，他们到了麦子成熟的季节，非常勤劳，为自己的娘家收麦子，为婆家还收麦子。然后作者由这个不断的往上走，他说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的所有农民，然后由此我又想到了中华民族怎么怎么样。我老师常常说，那个拿过文章你瞬间就能看到的所谓中心思想，一定是大家都看出来的，包括作文审题也这样，你看出来的那个主旨那个角度大家都看出来。这个时候冷静一下，想想是不是少了。语文没有答错题的时候，但是语文的问题是答不全。好学生和一般的学生在语文这个学科不存在零分满分，那个是六分，六分零分的差距，差的一般的成绩，语文的差成绩就是六分得两分。所以呢，那道题的所有答案是这样的，文章首先表达了对婆姨们的那种勤劳质朴的赞美，由此也表达了对中国所有农民的赞美，由此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华民族那样一种朴实精神的赞美。而后两条好多孩子不知道，这个东西就叫做考试中的多主体。我们考纲中都有明确要求的，给老师我给他们讲课讲语文考试学，当然是有这么一门学问的，那不然的话大家都得一个成绩了。所以这种层层递进的主体孩子们不知道，那么就导致一道六分题他只能得两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技巧。 那么作为高三的考生，他的答题的时候他应该能够达到第三个层次那个高度了。

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0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继续进行有关学科的备考指导，我们来关注语文。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1:1特约播出，优能1:1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1:1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1小时学情一追踪，1节课效果一反馈，1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即日起限时推出1:1特惠体验课，6小时课程只需699元，约满即止。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 本栏目由居民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居民师，居民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学科备考，讲语文。来看微信平台上海阔平鱼月啊，他说今天老师讲的语文备考非常实用啊，很受益。那孩子在学校上自习听不到，说哪里能够重复收听。嗯，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您看这个我们有这个节目回听啊这一个小栏目啊，您可以找一下。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往期的节目内容了。明天啊，您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回听，今天的节目呢就已经在里面了啊，您可以回听。同时，其实呢，要想再重复收听，也可以请郭老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方法哈。来说说。 是的吧，因为这个时间缘故啊，今天不能为大家深入展开所有的内容。这样，我呢在3月31号啊，在这个咱们北京海淀中关村。海淀剧院，为大家呢深入做这个各学科考点和命题的趋势。那不仅呢由我来讲语文，那么还有另外呢讲数学、物理还有这个英语的老师一起会去做。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呢和家长，大家可以到这个优能中学各大门店前台咨询，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 来了解讲座的详情。 嗯，而且还可以看到老师本人哈，有一对一的这个辅导。好，那再给海阔凭月说一下哈，您打开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最下面一行中间就有节目回听啊，这四个字非常简单，能够找到。好，我们来看一下五名教机制哈，他说我是一名辽宁的高二学生哈，语文阅读老师拿不到高分，我觉得光有答题模板是没有用的，说怎么样能读懂文章并且提高阅读效率，这是一个问题哈，都是关于阅读的。我再说一个啊，郭老师您简单记一下，一并的给大家来讲解。骆驼刺哈，他说阅读量大，关注阅读技巧如何又快又好。那我们就先给大家来说说有关阅读方面啊，应该怎么样来备考。同时呢，这位骆驼刺又说了，给后面作文要留一些时间，我们也想听一听哈，没关系，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也讲作文。 好的， 关于阅读。 好，那么我先说这个所谓答题模板这个问题啊。 嗯， 我是深恶痛绝的。比方说啊，什么先找到原句，然后看上下文。 嗯， 你说这些出题人我也出过卷子，要是都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嗯， 咱们干嘛考这个选拔性考试呢？ 嗯， 这些老师啊，有一个词叫命题。那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啊，我自夸一下哈。我们整天研究的不是命题，是反命题。 嗯， 是你们想到的那个，我当然会让你们对，但是呢，还会故意设置一点小障碍。所以第一个，我坚决反对什么答题模板。 嗯， 第二个，你们都是高一、高二、高三的孩子，这些孩子啊，其实平时你看啊，他们正常跟我们交流，没有问题。 嗯， 我很奇怪，一直没有研究清楚为什么，一到考试让大家回答问题，比方说作者为什么这么说。你说文章就一千个字，啊，就那么几十个句子，就相当于你在跟一个人聊天嘛。 嗯、 所以郭老师，如果你非问我，我有什么方法，我这话不好听，叫撸句子方法。你们撸串撸羊肉串、 嗯、 我说叫撸句子， 一句一句撸。 对，就把自己首先确定好问题是什么，啊，比方说郭老师为什么是好人？数学咱们都知道有一个命题的俩条件，你看咱们其实专业一点讲呢。到高三之后啊，高中之后，我们考察不管是数学还是语文，考察学生的多项度思维，而不是单项度思维。什么意思？数学大家都知道，一个命题要想成立，它要满足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哎，一个图像要知道它的定义域，要有横坐标和纵坐标。语文也是，语文一个题目，大家首先先找到这个句子说的是谁，这东西怎么着了，就是大白话。第一个就是充分，第二个是必须啊。那么郭老师为什么是好人？你在做题的时候说句开玩笑的话，人格分裂一下，把自己变成两个人，比方说第一句话是不是郭老师为什么是好人，假如那个句子这么写，郭老师打电话呢，你一看就不是嘛，自问自答，别总像个无头苍蝇到文章中撞，哎，这句子行不行啊，那个行，他自己乱看。 嗯， 所以我说最好的方法从头至尾撸一遍， 每一句都 撸 一遍 啊，然后呢，孩子们千万不要学什么技巧。 嗯、 我看很多答错的呀、啊，答不全的呀、啊 嗯， 都是因为掌握了什么找关键词、 嗯。 你说哪儿不关键？尤其有时候我看有些孩子的历史教科书，他说、嗯、老师我们要画出关键，那孩子拿五颜六色的笔呀、啊，最后我一看哦，全关键， 嗯、 啊，全都画上了。这个呀、啊，要向你们的父亲学习。你看当爸爸的看报纸，哪有说我把报纸一个字一个字看一遍啊？这叫速读能力 啊。 脱读能力、跳读能力 啊， 有不止一个，我认为在我心中是专家级的老先生们， 嗯， 跟我都讲过，说嘉伟，如果你教学生，一定要告诉他们， 嗯， 时代变了，所以现在我绝对，比方说咱们北京这儿有一个材料阅读，我绝对不鼓励学生先把文章看一遍再去做题， 嗯， 因为那些材料阅读的问题都不太难，而且材料文章本身很大，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呢，里面有大量的冗余信息。你读一遍之后啊，你也记不住这个文章、 嗯、 然后拿过来直接做题、 嗯、 然后哎，这个文章读过吗，又回去一遍，不如直接把题干中的两个条件拿出来，然后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把自己变成一台浏览器啊，扫描仪，一个一个句子过一遍，自问自答，郭老师为什么是好人，因为郭老师整天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款，那他不就对了吗，我们两个孩子平时交流这都没问题，但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到考试，他们因为可能头脑中学了什么技巧啊，就整天找什么关键词画关键句、 嗯、 那些繁琐的东西反而让非常简单的东西复杂了啊，这个东西我是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孩子， 所以说还不如拿着这个题、 啊、没错， 进到这个文章里面 对 去找， 没错，现在没有多么难的题目， 嗯， 就是一个信息筛选全不全的问题， 嗯， 还有呢就是作文，你说孩子们作文不好吧，我经常我说你们父母不了解，国老师了解你们，我经常潜入到你们的 QQ 空间中看，那语言很优美啊，可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作文写作的时候他们就变了另外一个样子， 一下笔就不行，但不一样 QQ 里也是写出来的呀 对呀、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给孩子们的很多所谓的技巧方法， 嗯， 在某种意义上束缚了他们本有的能力，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教学哈、啊是顺应他的思维能力， 嗯， 这个能力他有，只是因为学过了一些所谓的什么方法呀、技巧啊、大法， 嗯， 他就整天想着，哎，这能不能用大法？结果把本有的能力拿掉了。 那也就是说，那些大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方法，倒是一个陷阱了。 没错， 嗯， 这也是我们反命题经常要做的。 嗯， 一般来讲，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对的？啊，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会让答案在这个句子的上下文中有答案， 嗯， 但是你放心在别的地方也会有，那如果孩子听了这个所谓大法就会只找上下文、 最后就是答不全， 所以你想想几十个句子你过一遍自问自答，郭老师为什么是好人、然后这个句子读一遍，你自己用感悟能力都可以搞定了， 嗯， 为什么非要去用那种所谓的技巧呢？ 嗯， 所以我认为在最后越到最后， 嗯， 越不要为了着急就想用那个快的方法， 嗯， 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是语文老师， 嗯， 我虽然给大家讲的是考试，但是我也认为那种投机取巧的方法其实对你的好考试用处反而不大， 嗯，老老实实的撸句子吧， 没错、 好，这是阅读哈，都想说有什么样的技巧，我觉得老老实撸句子就是最大的一个技巧了，好，这样可以提高这个阅读的效率哈。大家很关注的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作文的这个问题，怎么样提高成绩，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作文就算我写的再平庸它也不至于得零分，除非您这个题看反了是吧， 是这样，那个我们叫一级跑题了 对对对，除非会出现那种情况，再比如说你一个字儿没写， 是这样 是吧，所以说作文多多少少还是会得分，但是得多少分这就不一定了，嗯，那么在作文的这个环节上您给大家提供一个什么样能够提高成绩的方法呢？ 首先呢作文的评分标准必须了解两个点，简单说就是基础等级、发展等级， 嗯， 大部分孩子满分50分的语文作文、拿到35分左右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所以，什么叫高分？你能拿45吗？ 嗯， 就这10分，那么这叫做 发展等级。 发展等级对学生有4个能力要求，学生不用都满足，满足一个就行。 嗯， 那么这四个能力分别是， 嗯， 观点跟别人不一样，叫观点有创新。同样一个观点，你说的叫更深刻。第一个观点有创新，第二个论述深刻，第三个、这两个不满足也没关系，叫例子新颖。 那就是 你不能举那些大家都知道的，我老师说顺口溜、 啊、 你不能举司马迁、苏东坡、纳兰性德、川端康成、卡内基、乔布斯、最美教师张丽丽、最美司机吴斌、最美烤羊串阿里木大叔，虽然他们很感动我，但是那个不行，因为大家都举、 这 我们呢判多了就都已经成串了 那我举那个例子比如说人家也没听过，就是我身边的一个人， 嗯，当然也不行，因为呢叫共同的感觉啊，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要有一些共同话语、你想你跟我说一个我完全不懂的话题、那我当然肯定听不进去呀、所以也不能举什么您身边的王大爷、这肯定也不合适。 那好，那这个例子新颖的这个事儿呢，我们一会儿再说哈、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第四点说什么， 第四点 先跟大家说 是天赋，叫文采、所以你看这 最高等级 是这四条不用孩子们都满足哈、有些孩子老师我就有文采，行了你一定你不用学了，还有些孩子你说老师那我没文采我来第一个吧，我观点有创新，这个不推荐，为什么？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观点跟90%的孩子都不一样，哦，恭喜你跑题了，可不一样嘛、这个有风险， 有风险， 我也不让大家学、所以国老师不是盲目的让大家创新， 嗯， 有些啊还不如那咱们就保守点、所以能学的是什么？ 第二第三点 没错、例子可以新颖啊， 嗯，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论证可以深刻呀， 嗯， 这两条没风险， 嗯， 不跑题，我说的比别人更好， 虽然我论述的跟你一样。 那您说的这个粒子新颖，这个点哈，可能大家在日常这个准备作文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些素材呀、范文啊，以前都有呢，大家背是吧？那这个肯定就不算新颖的了，而算套路了 啊。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的可以举，但是要举大家都知道的人的不常见的一面。这个就是第一个规矩。川端康成可以举，那一年得了满分作文的孩子也写了川端康成。他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川端康成先生的《千只鹤》这本书，而一般的孩子就写《雪国》。所以你看，熟悉的人物举陌生的例子，那么第二个呢，那当然就是陌生的，但同时一定是，别忘了咱们考语文，很多孩子总举霍金。你说国老师真看不懂霍金啊，虽然我很佩服他，他也很励志。你说我一个语文老师，你整天给我举那数学物理化学的例子，门捷列夫出来了，孟德尔的基因学遗传，这些东西都很好，可是咱国老师不懂啊。不是让大家故意投其所好，但是干什么事情我们广播还要有听众啊，对吧？那么语文考试作文也是，你要理解我们是语文老师啊。所以尽可能的在文学这个角度多去找一些合理的例子，而且呢一定是漂亮一点的。比方说鲁迅先生很伟大，那你可以不找鲁迅呢，你可以找鲁迅赞美过的年轻人啊。比方说鲁迅特别喜欢一个年轻诗人叫冯至，他被鲁迅称为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我就一直教我的学生，你只要背一首冯至的诗，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冯至先生写的十四行集第一句就是，我们准备着深深的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老师一看就觉得你有范儿，你的例子跟别人不一样。你想想这个东西，说句难听的要包装一下，因为老师阅你的卷子时间比较短。考场作文一定跟平时稍有不同， 这个是需要准备的，需要有积累的。 没错， 没积累说不上来。 而且这个所谓的积累，我说也可以突击式的准备一下。你手中啊，我开玩笑说你们兜里有十个二十个货，你就一定可以做到，这个不难啊。 所说的，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大家的这个问题，恭喜，我觉得他一定是您的学生。他说我现在来不及准备一些有货的材料，这是话都是您的话哈。怎么面对快要到的高考呢？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提这样的问题哈。那么在这个作文的备考当中哈，我们怎么样能够，比如说结合您刚才写的这些，您从这个阅卷或者说评分方法上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老师会怎样来阅一篇卷子，那么学生在写的时候注意哪些问题，这多少这算投其所好吗？ 这个不能叫完全的，考场作文有规律嘛。所以我刚才那个学生我要回答他啊，没货很简单啊，可不能跟国老师学货，我比你读了太多的东西了，那不是我自夸啊，你学谁啊？北京卷每年是给你们福利的，我们的老师会把当年得了满分作文的作文编成一本书，都能买得到，学校还会发，你要想觉得自己没货，就拿来去年前年得了满分作文的学生，你看看人家用了什么货，然后你就是把它作为你自己的货，人家就想过了。这个很简单，我刚才说的那些货可都不是国老师自己的，是我向那些孩子们学的，因为我的知识结构给他们的货不是他们的，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我在历年考试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哎，那一年这学生用了这句不错啊，这变成我的了，所以这些学生我说马上就有方法，你只要去买到那本书啊，北京卷每年的满分作文，你研究10到20篇满分作文就行了，那些孩子的货就供你今年使用了， 看里面的货 很简单，这不难。 好，看来还是可以的哈。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您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注意什么。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举出优美的例子，那我们刚才说思想深刻了，论述中我特别建议我们的孩子避免一些所谓的写作陷阱，不能用的东西。 比如呢？ 比如让你评价一件事儿，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近有一篇考试作文 题目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把自己啊，他们老师给他判的作文他从来都没及过格，所以他呢就把这些不及格的文章编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不及格，然后结果社会反响很好啊，他认为他最大的创新就是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些文章反响很好，孩子们你们怎么看写一篇作文？那么我说假如是你写这个文章，孩子们你们怎么写？这里面的陷阱是第一，有些同学又来套路了，他们什么套路呢？老师，嗨，不光是学生写不及格的作文这样啊，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然后就开始讨论一个跟这篇这个材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文章了。 那他一定是准备了这样的文章。 对啊，这个东西专业术语叫套作，现在绝不轻饶这样的文章。 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浩老师，我不这样了。这个问题啊确实很重要，这个孩子呢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说明他思想是自由的，思想自由好重要啊，因为对于个人来说怎么怎么重要，因为对于社会来说怎么怎么重要，因为对于国家来说怎么怎么重要。 又是一个新型套路，就是凡是一件事儿，那就一定是个人、社会和国家。 也是套路。 这种文章想得高分绝对没戏。当然他会，但是别担心哈，他不会没有分的。而且呢也会是一个二类，如果语言比较好的话。所以国老师在这儿拈出一个词来给大家，思维方法。我们的教育呢可能太重视这个文学感悟了，总让孩子就觉得，我们很多家长也这么认为哈，我孩子只要读得多就行，那可不一定啊。一定要学会另外一个东西，语文很多时候是思考方式的能力。比方说刚才那件事儿，其实真正的写作不是没有方法没有技巧的，那么第一个最基本的技巧就是等义提升原则。什么叫等义提升？你可以由刚才那个不及格的现象往上思考，但是别忘了那个现象是学校中发生的事儿，所以你由此不能想到什么社会，想到国家，不对。应该想到什么？由这件事儿等义提升，它的上位概念应该是中国的教育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老师就不会觉得你的文章有违和感，你的文章始终是在扣着这个事儿。我随便说一段哈，老师，我要是你，我就这么写。这件事情，孩子们把不及格的文章拿出来，还获得了好评，这说明这个孩子啊，写作文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有自由的思想。那么由这件事儿呢，我思考到不仅是我们的语文课堂如此，我们的数学课堂，我们的物理课堂，我们的中学教育是不是也有问题啊？你看，这叫等义提升。老师始终觉得你在围绕这件事儿往上走，而不是老师由这件事儿，人生也是如此。用我刚才的那个分裂法，你自己问一问。你看，孩子们聊天不会这样的，不信你问呢。哎，孩子，这个有些孩子把不及格的文章传成了一本书，你怎么看？老师啊，人生也是如此，你觉得有人这样吗？可是他们写文章就干得 出来，就会这样， 他们干得出来。所以我说等义提升。你由这件事儿只能反思的是，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过僵化了，是不是不允许孩子们过于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然后举的例子是什么？你不能由这个事儿，老师，这个不及格的学生让我想起了司马迁。您怎么就能想到司马迁？你应该想到还有没有一个中学生也是这么做了，然后效果还不错。比方说在我那个年代啊，国老师是80后，有个孩子叫韩寒，他就写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他也出了书啊，然后他今天不仅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还是优秀的导演，他还是赛车手，他是一个想怎么就怎么做的人，他实现了个性自由的发展。各位，作文中写的例子不是你想写什么就想写什么，你要看这个材料里面给了你什么。什么叫做等义？就是你在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永远不要试图把这件事情绕开，换成一个大的帽子扣在上面。我们今天很多孩子不了解这个，我相信今天你了解了这个，你作文至少提高5分。你至少知道，老师看你的文章觉得你是把一件事儿从小到大 往上说的，而且说的不荒腔走板。你由中学学生不及格的文章想到中学课堂的问题，又由中学课堂的问题想到中学教育的问题，进而反思我们的民族是不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出现了过于刻板，提出一些有效的建议。这是一个层层深入的思维分析方式。这在以后大家如果不学语文，大家自己做公司写报表看材料都能用得上。谁说作文就是考场？ 好，这个是思维方法哈。那思维方法和这个思想方法是不是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这么思维方这样想问题，那么最后的时间里也请这个郭老师呢给简单的总结一下。也有好多的朋友还在问哈相关的问题，但是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也只能是先说到这儿哈，一会儿再给大家多说两句。但是呢如果想要买那个满分作文的话啊，还有想要继续听郭老师的这个课的话，郭老师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方式。真的有芙蓉就在说，哎呀这个怎么联系老师。 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新东方优能中学的联系电话，我给大家把这个电话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呢是400-101-3944，400-101-3944。当然大家呢也可以3月31号或者是家长也可以啊，到这个海淀剧院呢一起来这个听一听我们的这个考前的各科的分析，我觉得还是对大家有一些用处的。 还有语文吧。 当然也有语文我会更详细的做一些 对对对 案例的分析。 所以大家呢也都特别期待哈，能够更深入和全面的得到有关语文方面的备考。那么关于刚才您说的这个满分作文，是不是也可以在上面给大家告诉哪里能够买到哈等等。好，那今天大家提出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最后一个问题啊，微凉倾城时光想问您，高考时候是不是可以写文言文？ 我不推荐。 不推荐。 以前有过类似的，但是都是高手。我也见过大量写了文言文失败的情况，所以咱们还是按部就班，思想深刻，例子新颖，不要玩形式上的花样，这个有风险。 那刚才其实那四点哈，这个观点的那个事儿有风险，那么最稳妥的就是论述和例子，你要做到深刻和新颖。 没错。 那么你的作文应该也能够比如说达到35到45分这个分级。应该是很好， 希望大家能做到40分以上。 40分以上哈。好，那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请郭老师呢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儿哈，关于语文这门学科的备考。其实作为今天跟您一块聊这个语文学科的备考，都会觉得诶，学语文好像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可以那样的去想问题。所以我觉得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家长哈，听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把这些精髓的东西哈告诉孩子。同时如果想让孩子真正的去接受，或者说对他的吸引力更大一点的话，对语文可以去听郭老师的讲座哈，孩子亲自的去听一下我觉得作用是最大的。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学科备考呢，我们将为大家一块儿来背的是数学。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三月，所有高考生进入高考最后冲刺阶段，四月迎来高考前第一次模拟考试。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志愿填报和一模备考工作？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季第五场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及一模备考》大型讲座，3月24号早9点在地质礼堂举办。本场讲座将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对历年志愿填报及录取大数据进行分析，科学指导考生选高校、挑专业，手把手解析志愿草表，精准避开志愿雷区，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本次依然是公益免费活动，各位家长只需要提前拨打400-650-7766预约即可。预约电话400-650-7766。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